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地狱杀戮场另一边的大门开启，此时胡列娜双眼已经近半血红，气息明显因为自身的杀气不匀，她缓缓地走了过来。当他看到唐三，自身的气息才变得稳定了几分。杀戮之王的目光落向地狱杀戮场的观战台。 我很高兴在今天见证了两名杀戮场强者的诞生。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百胜竟然被两名年轻人做到了。他们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和恐怖的杀气令你们颤抖，是吗，我的子民们？ 杀戮之王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，令所有堕落者在见到他之后都会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崇拜。从他身上，唐三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甜腥气息，令人有些陶醉。可惜对于他和胡列娜来说，这种影响并不算很大。 修罗王、地狱使者，感谢你们又让我感受到了激情的存在。为了表彰你们百胜的成绩，我决定破格授予你们杀神的称号。从今以后，你们都可以自行出入杀戮之都，并且被礼聘为自我之下的杀戮之都客卿。 不用走地狱路了，这杀戮之王在搞什么鬼？不经过地狱路就授予杀神称号？ 唐三惊讶地看向胡列娜，正好发现胡列娜也在看着自己，两个人的目光都流露出了疑惑之色。唐三和胡列娜无疑都是聪明人，两个人的眼神只是交流了一下就明白了杀戮之王的用意。走地狱路无疑是极危险的，但在危险背后却有着杀神领域这个巨大的诱惑存在。眼前的杀戮之王显然是不希望他们获得杀神领域的。 不用了，伟大的杀戮之王，不能因为我们而破坏了杀戮之都的规矩。我愿意通过地狱路的考验再获得您的赏赐。我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这里走出去，成为真正的杀神。 地狱路的恐怖恐怕你并不知道。地狱使者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 哼，伟大的杀戮之王，您和我谈生命是不是有些可笑了？这里是杀戮的世界。 更强的红光从杀戮之王眼中一闪而逝，他的目光转向唐三。 那你呢？你愿意接受我的封赏，成为杀戮之都的贵宾客卿吗？ 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走一走那地狱路。杀戮之王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请开启地狱路的入口吧。我愿和地狱使者一同通过这次的考验。 你们要联手通过地狱路？难道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出身？ 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与其两个人都死在地狱路之中，为什么不都活着出去成为真正的杀神？我们之间的事就不需要您来操心了。伟大的杀戮之王，请您按照杀戮之都的规矩行事吧。 一圈圈淡红色的光晕从杀戮之王的身上释放而出，如果不是因为心中有所顾忌，他早就将眼前的两人给毁灭了。但是他不能那么做，因为他怕，怕招惹了唐三和胡列娜身后的人，而杀戮之都也会因此而覆灭。 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走一走地狱路吧。 地狱路上作伴，也是一次不错的旅行啊。如果你们能够通过地狱路的考验，成为新一代的杀神，还请代替我向你们的长辈问好。地狱路真的是那么好闯的吗？就算你们是两个人，也没那么容易。 浓浓的红色雾气从杀戮之王身上骤然释放，庞大的气息逼迫的唐三和胡列娜不得不飞快后退，一直退出数十米才勉强能够承受得住。杀戮之王身上释放的并非杀气，而是极度邪恶的气息，令骨髓也要为之僵硬的寒冷。邪恶冰冷的红色波纹缓缓散开，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蔓延到了全场。观众席上坐着的堕落者们一个个都出奇的兴奋，他们都希望看到地狱路开启的样子。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生命也已走到了尽头。除了杀神和杀戮之王以外，从没有人见过地狱路开启的样子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，或者说都成为了地狱路开启的祭品。唐三和胡列娜很快就发现，从杀戮之王身上释放出的红光虽然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但那红光却并非针对他们的，而是朝着周围的看台去的。原本疯狂欢呼着的堕落者们，随着红光降落在观战台上，逐渐变得安静下来。每个堕落者的眼神都逐渐变得呆滞，再由呆滞变成充血的红。时间不长，当那红光在整个地狱杀戮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时，痛苦的惨叫声开始从最先接触到红光的人身上响起。受到红光的影响，那些堕落者们仿佛是疯癫了一般，拼命地抓着自己的脸、自己的身体。能够在内城存活的堕落者大都是有一定实力的，此时他们将自己的力气完全作用在自己身上，甚至那声声惨叫中还包含着极度兴奋的快感，似乎在这自虐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的享受似的。皮肤翻卷，鲜血四溅，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内脏都从体内掏了出来，整个疯狂直到生命的终结才停止。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堕落者越来越多，直到蔓延到全场。尽管唐三和胡列娜都在这杀戮之都经历了无数场杀戮，可面对眼前这种大规模的恐怖局面，两人的脸色还是不禁一片苍白，体内杀气越来越有抑制不住的感觉了。对视一眼，胡列娜分明从唐三眼中看到了一道强烈的戾气闪过。只要是人，只要稍微有一丝人性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也必然会对杀戮之都充满了憎恶。鲜血洒落地面，开始凝聚，大量的血液如同一条小溪，顺着观众席下不起眼的细小管道向杀戮场中央场地流去。清晰可见，无数蜿蜒的红色液体如同一条条小蛇般流入场内。唐三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，浓重的杀气不断在体内迸发，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。 能够成为地狱路开启的祭品，是他们的荣耀。 此时惨叫声已经逐渐停歇，除了唐三、胡列娜和杀戮之王以外，在这里似乎已经没有一个活人。血流入场并没有直线蔓延，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道凹槽，血流注入其中，渐渐地在地面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血红色图案。此时唐三和胡列娜就站在这图案其中，很难看清其全貌。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闭上双眼，精神力释放在空中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他们发现那由鲜血凝结而成的图案竟然是一只类似于鸟的生物，只不过看上去有些奇怪，并不像普通的鸟那么简单。 这究竟是什么？ 就在唐三心中疑惑的时候，突然那只鸟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唐三与胡列娜的精神力几乎在一瞬间就被搅得粉碎，庞大的红光冲天而起，瞬间将两人的身体席卷在内，周围的一切感知都变得模糊起来，只有杀戮之王那低沉尖锐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： 祝你们在地狱路好运。 在精神力被搅碎的一瞬间，唐三终于想通了那鸟形图案的样子。 蝙蝠，那似乎是一只蝙蝠的图案。 在那血红色的吞噬之下，唐三与胡列娜感觉脚下一空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，所有的感知在这一刻已经被完全封闭，那种自身无法掌控的痛苦令他们心中都产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他们看不见的是，各自身上的杀气汇聚成一层淡淡的白色波纹，将他们的身体保护在其中。如果不是这些杀气的存在，他们在血色蔓延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真正吞噬了。魂力自行释放，在唐三身上除了那层由杀气组成的白色波纹之外，还多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晕。与血光中那冰冷邪恶死寂的气息相比，唐三身上释放的蓝光虽然并不强烈，但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。顽强的生命力牢牢地保护着其中的唐三，不但将外界血光隔绝，甚至连那层杀气也被完全隔绝了。因此，虽然现在唐三无法掌控外界的一切，但杀气被暂时阻隔，却令他不需要承受那巨大的压力，身体舒服了许多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荡，所有的感觉重新恢复，周围的血光逐渐淡化了下去。当唐三和胡列娜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二人身处于一个圆形平台之上，这座平台只有直径五米左右，两人此时都倒伏在地。他们几乎是同时清醒的，目光也是落在了彼此的身上。唐三看到胡列娜身上释放着一层淡淡的血雾，整个人的双眼已经变成了血红色，身体周围白色波纹不断在波动中增强。而胡列娜虽然在看着自己，可身体却在剧烈的痉挛，似乎在承受着什么巨大的痛苦。 胡列娜，清醒点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抬起右手按在了胡列娜头顶，一股沛然纯净的生命气息顺着手掌传入胡列娜顶门。在那淡淡的蓝色光芒波动下，胡列娜颤抖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，眼中的血色也随之褪去。 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地狱路前途未卜，多一个伙伴总比让他疯狂了拉我一起毁灭要好。 谢谢， 同舟共济。 看着唐三，胡列娜眼中明显多了些什么，目光流转，调匀自己的气息，这才和唐三一起朝着周围看去。仔细一观察，两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眼前的情形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险恶得多。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血红色，脚下除了直径五米的圆形平台之外，尽是万丈深渊。除此之外，一条宽度不到半尺，仅能容纳双脚同时站立的细长小路通向未知的黑暗，而这也是他们所在平台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